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们洗完手了没有啊？别磨蹭啊，豆腐脑都快凉了。 凌瑶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她从厨房把吃的端出来，见两人洗手洗半天，顺道过来催一声。林叔狠狠地瞪了岳定堂一眼，脸色微红，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。岳定堂估摸着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林叔气呼呼当先走出去，岳定堂听见林瑶在外头问弟弟： 哎，林叔，你脸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那么红。 被岳定堂气的。 我看你气他还差不多。 你怎么成天胳膊肘往外拐啊？ 姐弟俩斗嘴的动静隐约传来，岳定堂一笑，这里比起岳公馆狭窄逼仄，却也更有烟火气。吃完饭，两人就前往租界小洋房外头。林叔按下门铃，按了三四下才有人来开门，是孙家的女佣。她看见林叔和岳定堂，明显一愣。 两位先生，请问有事儿吗？ 哦，昨天孙太太带着孩子回来之后休息得如何？我们过来看看孩子。 林叔发现女佣对他们的到来并没有过于惊喜或欢迎，她甚至堵在门口，隐隐露出不想招待他们的肢体语言。 怎么，不方便吗？ 那倒也不是，是太太生病了，恐怕起不来招待两位先生了。 怎么就病了？昨天还好好的。 昨天大半夜的就说头疼，今儿一早就起不来了，应该是连夜奔波着凉了。 谁来了？ 是林先生和岳先生他们。 林叔叔好，岳叔叔好，你们快进来坐。 小主人发话，女佣就不好拦着了，便请林叔和岳定堂入内。 孙太太怎么了？叫医生了吗？ 叫了叫了，一大早就赶忙叫医生过来看。医生说是发烧，给打了一针，太太现在正睡着呢。 又是女佣回的话，林叔没理他，直接看陆祖德。 德哥，是这样吗？ 女佣面露不悦，虽然是一闪而过，但是这变化还是被林叔给捕捉到了，但林叔视而不见。 医生说妈妈会睡一觉，晚上才醒。林叔叔，我很担心妈妈。 听医生的，让妈妈乖乖吃药，很快就会好。方便让我去看看你妈妈吗？ 这恐怕不太方便。 没关系的，我带你们去。 男女有别，林叔也不可能真的去翻弄孙氏，只是跟岳定堂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。孙氏盖着被子沉睡，单凭肉眼看不出有什么异状，但从身体起伏的频率来看，他肯定不是一具尸体。陆祖德拉了林叔的衣角，小声说道： 叔叔，我们别打扰妈妈睡觉了。 好。 林叔他们回到客厅重新落座。 宋姐，你倒两杯茶给林叔叔和岳叔叔喝吧。 这 怎么，我们昨天帮忙找人闹那么大动静，今日上门来连一杯茶都配不得了。祖德啊，你家这女佣到底还听不听主人的话？要是不行，我让老岳给你们另外找个，这个就辞退算了。 岳定堂知道林叔故意想要把女佣遣走，好单独询问陆祖德，也就任由他阴阳怪气，毫不阻拦。不得不说，林叔想要挤兑人的时候，那真的是能把人对的脸色都变绿了。 哎，两位先生，我这就去准备茶点。昨儿太太买了一些西洋的糕点回来，有拿破仑蛋糕，还有奶油蛋糕。你们想吃点什么？ 每样都来一点吧。你再去街上买点菜，中午我们就在这儿陪祖德吃饭，顺便看看孙太太恢复的怎么样。祖德，你欢迎我们吗？ 当然了。 女佣敢怒不敢言，灵叔他们喊得动巡捕房寻人，自然有关系有背景，女佣只要不是傻的就不敢得罪他们。 那小少爷想吃点什么？ 妈妈喜欢吃鱼，宋姐你买鱼吧。 我也喜欢吃鱼，来两条鲈鱼吧，青中鲈鱼不错，那个没有的话鲤鱼也勉强，还有红烧肉，再来个蒜蓉茄子，差不多了。 哎，林先生，我们是小户人家，摊开温饱，平日里一顿也就是两个菜，太太特意嘱咐我要节俭的。 你们平日就三个人，两个菜肯定够了，今日不是多了我们俩吗？再说如果你太太醒着，必然将我们当成贵客，你现在明着为主人家省钱，实则却是替他得罪人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孙家的主人吗？德哥，这样桀骜的女佣你们是从哪儿找的呀？平日里该不会也是这样对你们母子的吧？要不然这样，让她跟我去巡捕房走一趟，查查她过往有什么劣迹，有一算一，吃一天牢饭就老实了。 哎呦，林先生，我知错了知错了，求求您别把我送去巡捕房，我跟了太太很久了，自问一直是忠心耿耿的，只是家里的情况不好，我也是节俭惯了，绝不是有意要刁难你们呀。 给你，拿去买菜吧。 菜钱我们出了，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。 哎，我马上就去。 他在你们家有多久了？ 我们搬来这里之后，宋姐就来了。妈妈说，宋姐是奶奶的远房亲戚，做饭很好吃，还能帮忙干活。妈妈身体不好，有时候没法做家务。 你昨天跟我说，孙太太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 我妈妈生病死了，这位西妈妈是爸爸后来娶的。 哦，原来是继母。那你爷爷奶奶还在吗？ 在的，爷爷奶奶在乡下。 既然他们还在，你妈妈又是怎么带你离开乡下的？你爷爷不反对吗？ 妈妈说上海的学校好，要让我来这里上学，比上私塾要有出息。她说我爸爸以前就是在城里读的教会学校，但是我来了之后，妈妈没有让我去上学啊。 你没有去上学？那昨天孙太太为什么说你下学之后不见了？ 妈妈说学校不收我，要等下学期开学，但她让我对外不能说自己没有书读，还说这样会让人瞧不起。昨日我太贪玩回来的时候迷路了，在不认识的地方打转，一位牧师收留我，给我糖，最后是宋姐找到我的。 我看孙太太对你失踪很着急，还上门来找我们帮忙，你却说她要害你，她想怎么害你？ 我奶奶说后母都不好，她让我要小心。昨天早上我想吃咸鸭蛋，妈妈非不让，我不高兴。 林叔啼笑皆非，弄了半天是这个原因。看来孙太太作为继母，对孩子是不是当成亲生儿子疼爱且不说，最起码没有苛待虐待他，否则陆祖德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。那么孙氏那张救我的纸条又是从何说起呢？林叔灵光一闪，似乎找到了答案。 你刚才说宋姐是你奶奶的远房亲戚，那是不是你奶奶让她来这里帮忙的？ 我不知道。 那宋姐平时对你们好不好？ 她做的饭很好吃，但她会跟妈妈顶嘴，还跟我说妈妈的坏话。 说什么？ 说后母都不好。 昨晚也没下雨，孙太太看上去身体还可以，怎么突然就生病了？ 昨天我睡到半夜，听见宋姐和妈妈好像在吵架。 吵什么？ 我不知道。 看来问题似乎出在女佣身上，但现在孙氏昏睡，这半大孩子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他们只能等孙氏醒来之后再问个清楚了。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孩子似乎也没什么好聊的， 左右无事，他们还想等孙氏醒来，林叔索性问起陆祖德的功课。 你以前在私塾读的什么书？ 千字文，还有四书五经。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人读四书五经啊？难道没人告诉你上学堂是要念新课本的吗？ 新课本我在乡下也念过的，还有外文，但我笨，学不大会。 这有什么，来，叔叔教你。你有课本吗？ 叔叔会英吉利文吗？妈妈说下学期想给我报教会学校，但是教会学校要考英文的。 当然会了，你叔叔我在读书期间可是学业全优。 确实全优，除了英文。 瞧不起人是不是？我就算是英文平平，法文惨不忍睹，那也要看跟谁比。教一个未入门的小孩子，那还是能手到擒来的好不好？ 哼，那你就试试吧。 可惜了，林叔没能让小孩子大开眼界，惊呼厉害，因为女佣回来了。他去买菜的速度出乎意料之快，但林叔看他篮子里鼓鼓囊囊，还真的装满了东西。 宋姐，我想吃的鲤鱼买了吗？ 买了买了，鲤鱼鲈鱼各两条，我怕两位先生不够吃，特意多买了。啊，我还给你们买了零嘴，哎，这糖炒栗子和煎包。小少爷，您和两位先生先垫垫肚子，待我做好饭，马上就能吃了。 女佣满头大汗笑道，态度比之前殷勤不少，可见出去一趟脑子也灵光，知道不能得罪林叔他们。 那孙太太呢？你就没给她准备点吃的？ 啊，太太现在身体虚呢，医生交代了只能喝粥，我给买了青菜，待会儿啊我就给太太做一碗蔬菜粥。啊，对了，我这还买了排骨，等会儿啊弄糖醋小排，小少爷最爱吃的。哎，还有林先生您点名的红烧肉也都有呢。 我要吃糖醋小排。 我这就去做，你们先吃点煎包和糖炒栗子啊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